好飯食，唔聽網台你就聽黑食啊 ！HKPeanut.com， 我係傑斯。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 我係劉世良。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嘎啦嘎啦嘎啦，精兵到后胜，义勇义勇要出战呀！ 韩油快递喺母亲节同父亲节期间推出三款一加加韩油煎烧套餐：肉眼超薄切半白肉、牛柳、小肋骨、后三角质肉同埋福心肉。几个唔同质感味道嘅部分，每套都系298元起。而家凡购买任何套餐一份，仲送你雪龙汤一包，买满500元仲可以免费送货添。即刻上人民超市同韩油快递网页订购啦！优惠期至6月20日。 喂，好啦，翻到嚟真系冇办法啦。嗱，阿土伯咧就系连续第三个礼拜倦勤啦。咁啊，当然就上个礼拜就系因为佢就突然唔舒服啦。咁啊，我就未翻香港啦。咁我即系喺美国啦。 阿云涛兄就同我顶住先啦。 咁啊，今个礼拜咧，以甚至乎下个礼拜咧，咁啊，佢真系佢又去咗美国嘅，佢又系。咁所以 勾结外国势力， 咁啊，即系我睇前后脚啦，咁啊冇办法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就唔好话我哋唔同大家讲啦，咁就嗱呢两个礼拜咧都冇阿土伯喺度嘅，咁所以咧就我同阿龙啊，甚至乎我谂下个礼拜啦。下个礼拜我哋睇下有冇嘉宾可以揾下啦，咁样样咁就 好耐冇请嘉宾啦， 系啦，咁样样咁啊好入正题先。咁啊，今日咧，我相信最大嘅新聞咧，即係如果你講香港嚟講咧，即係咁一定要數呢、這、一個即係梁天琦案啦、暴動罪咧，終於有結果啦。好，咁啊睇下個表先，唉，咩結果咧？咁啊，即係阿梁天琦啦，咁就嗱。咁講我覺得佢算係好彩嘅啦，其實暴動罪咧就成立咗啦，即係叫做係一致通過咗呢個陪審團。咁啊先話暴動就唔成立，咁啊即係至於去到呢、這、一個佢仲有一單暴動罪，有兩單暴動罪，一單就係喺布蘭街裏面，即係嘅其實佢係兩條街啦，係咪兩條街 嗌咪呀， 係啦，咁就亞街老街嗰個成立咗啦， 因為佢襲警同埋暴動一齊嚟㗎嘛， 係咁咁所以咧就而家佢仲有一單未判未有裁決嘅，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你就咁睇翻佢而家叫成立咗兩個罪嚟講咧，咁一單就係即係襲警啦，大家見到即係新聞片段已經有曬喺度啦，咁而家仲有呢、這、一個即係亞街老街呢個暴動罪啦。如果以翻呢一個法官咧，即係呢一個彭法官咧嗰、那個判例嗰、那個判刑嚟計咧。哇！你最保守估計，其實你都係即係實錯啊，都要4-5年。 唔出奇， 因為之前縱火嗰、那個嗰、那個熱狗咧，嗰、那個叫嚴某啦，咁嗰個都6年啦。咁啊，即係再兩 因咁係因為佢呢一個嘅縱火同埋暴動兩條罪一齊入啊嘛。 佢算係重，佢算係重嘅。咁而去到之前有一個暴動罪係認咗罪咁嘅案例咧，都起碼判3年喎。都判咗3年喎。 其實你見到係只要入到暴動罪嘅話，最少係2到3年。咁如果係暴動罪再加其他嘅罪一齊成立嘅話，就 咁你4-5年咧就走唔甩㗎啦。咁樣就咁啊，佢而家仲有另一單啦，就係布蘭街嗰單啦。咁啊好啦，至於就其他人啦，咁啊李樂文就未判啦。咁啊盧建文就一單控罪嘅啫，但都成立咗啦。其實就咁啊，林慕軒就係呢個非法集結就唔成立啦。咁啊，林倫慶咧就其實係話呢個好彩，三單都唔成立。咁啊見到嘅就係而家即係天琦就係係啦咁樣嘅情況啦。好啦，咁啊阿龍你自己有咩諗法咧？其實即係嗱，你對阿天你對阿梁天琦其實即係 唔係好彩咯？ 嚇、 你仲想點？喂，其實煽動罪名不成立嗰下我。 我係有啲覺得奇怪嘅，因即係睇，但我冇正式咁樣走去睇詳細個嗰個判詞，但係即係根據你某啲嘅description 即係形容就真係講緊點解佢唔成立嗰最重要一個原因係在於個法官主動咁樣叫陪審員走去去到衡量佢嗰個意圖，但問題究竟個意圖呢個定義係點樣？咁成班陪審員係問個法官，咁個官俾唔到出嚟啊嘛？ 問咗兩日啊。 係啊，咁既然你係要求陪審員去到判呢一樣， 咁而法官嘅講法咧就係冇特別即係法律含義㗎，咁即係其實 一般嘅決定咯。 系啦，一般決定咯，即係其實呢樣嘢就係訴諸佢哋自己主觀嘅諗法。 唔係，但問題我係而家你見到嗰班陪審員咧，即係反映到香港人係好高智慧嘅。你俾唔到一個明確定義，叫我哋用普通人嘅定義嘅話，咁我哋咪話我哋冇權去定義咯。咁咪變咗本來如果呢個法官咧，佢就係話客觀上。梁天琦有冇嗌咪先？佢嗌咪呢一樣嘢係咪醉到人，然後走去攻擊警察先？嗱，如果個法官要求嗰班陪審員係就住客觀嘅事實走去講呢一個煽動嘅話，喂梁天琦係死硬嘅喎，即係但係個問題係就在於如果喂個法官究竟係咪有心走去放梁天琦，我係有啲懷疑喎呢樣嘢。 即係呢個法官咧，其實就係俾咗 open question 佢哋，即係佢哋自己去判斷啦。咁當然即係去到去到陪審員佢哋自己決定，由自己嘅即係 common sense 去決定嘅話咧，即係。 就是不可以決定咯， 係啦，咁即係其實佢嗱，你要判定啲咩呢？其實包括之前啊，梁天琦其實佢自己喺辯護裏面講嘅就係話啦，去到即係衝之前嗰刻咧，咁其實佢自己都有啲猶豫嘅，佢都唔同意啊呢一、這個即係佢老友啦，係咪啊狼王抬養啦嘅做法啦，係咪？甚至乎覺得係想去推人縱死啦， 咪亦即係話俾你聽，佢講曬啲出賣朋友嘅説話、就係話俾人聽，佢最少要打甩樣嘢咪就係而家呢樣嘢煽動咯， 其實 係 buy 啊， 因為 即係其實嗰啲即係其實啲陪審員係 buy 咗呢樣嘢啦。 要衡量佢嘅意圖呢樣嘢，佢呢啲咁樣嘅講法，其實就係要令到陪審員話俾陪審員聽，你冇咁嘅意圖啊嘛。咁我喺我嘅角度嚟講，喂大佬，喂客觀上你係做咗呢一樣嘢，但係問題當你用另外一把尺去到量度嗰陣時，就係放生咗呢個撲街嘅咯喎，好話唔好聽。 咁即係喂你嘅立場好清楚啦，佢就係仆街啦，係咪 喂好明顯啦、佢講呢個乜嘢 as 一個朋友、我真係覺得佢唔少 㗎嘛，就係勇武就等於喺呢、這個勇敢加埋呢、這個叫做咩威武不能 屈喂，呢、這個完全又係啲好荒謬嘅嘢。當然，即係用好多人嘅一個 comment 就係話，喂，佢喺要喺現有你嘅呢個司法制度裏面爭取自己最有利嘅判決。咁呢個已經係㗎啦。其實個天係放咗佢一馬，自己是白還 嘅。即係九個陪審員係一致決定，佢個煽動暴動咧。即係呢個煽惑暴動呢個罪名係不成立呢，咁其實佢自己似乎係賺取咗即係呢九個陪審員嘅一致嘅同情，其實係。 係啊。 咁而確實啦，即係你賺取佢嘅同情唔容易。第一就係、其實你自己講嘅呢啲咁樣嘅辯護嘅理由係比較牽強啦。第二就係、其實呢佢哋今次嘅。 信過底九能㗎啦，呢啲咪辯護理由。 咁講真，即係呢個我諗即係我諗好多人 buy 嘅原因就係因為其實係一個 big evil， 嗰個就係政府。咁即係你只能夠 但問題嗱，梁天琦似咩咧？就係似《倚天屠龍記》嗰個陳友諒。咁《倚天屠龍記》嘅陳友諒係做啲乜嘢咧？就係話佢一出場嗰陣時咧，就挟持住阿朱兒，即係阿張無忌嘅表妹，然後就叫阿張無忌放佢走啊嘛。咁但問題咧，佢把口咧就係非常即係非常之懇切咁樣哀求張無忌放佢走。但係問題佢手。我真系链 Q 住条女条颈噶嘛，咁梁天琦嘅做法咪就 系 咁样咯。 系，咁但系即系你变咗而家个罪名咧，我谂即系如果即系因为其实而家黄台仰未判嘅，咁我谂 黄台仰都捉唔到佢啦， 捉唔到佢噶。咁如果你话真系嗰个即系罪责就喺晒佢度噶啦，似乎而家就系、是、咁、而咧即系其实你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话九个陪审员都叫做系放生佢嘅话啦，你只能够解释嘅就系其实即系喺两恶取其轻。去咁樣去即係決定嘅話咧，即係點解會放生？我諗即係陪審員唔係相信佢呢啲咁樣嘅即係，大家都知道佢即係呢啲咁嘅講法係嘛？即係話送人去死啊，同埋威武不能屈啊呢啲咁嘅講法咧，其實大家都知道係廢話嚟㗎啦。咁但係 即係其實佢哋都對阿梁天琦有個同情喺度嘅。 即係唔係因為同情啊，係因為。梁天琦讲咗一堆唔信嘅嘢之后，个法官系做咗一个更蠢嘅嘢啊嘛，系叫嗰班陪审员用 common sense 走去量度梁天琦嗰个煽动够嗰个煽动意图究竟成唔成立啊嘛？喂，客观佢又做咗，但系问题你叫我量度意图，咁佢咪冇咯？ 我谂嗰个法官其实佢自己都比较有信心啦，可能即系喂，你个人咁蠢嘅理由你都讲得出咯。咁咪就係有呢啲即係陪審員去即係去 即係沒有最低能嘅辯護員、啊、就只有更低能嘅法官，成、啊、件事就係咁嘅啫。 咁我諗佢自己都想放佢一馬啩，係咪？咁但係問題呢，即係呢個法官呢，其實就有啲唔應該放一馬嘅人呢就放咗一馬喎。邊啲呢？就例如呢，就其實如果大家仲記得啊，即係其實有一日嘅審判裏面嚟講呢，即係其實其中有一個平頭裝嘅一個即係內地遊客呢，喺個庭裏面去影相，而影相嘅對象呢就係影嗰九個陪審員。今日點解係去判決，即係下午判決嘅時候，即係呢一個法官決定咗話唔開放俾公眾，就係、是、因為即係法庭收到一啲咁嘅相片，就係話係就係呢啲全部都係陪審員嘅相片，其係一半嘅啫。然之後咧，佢下面寫嗰個字還有更多。咁喂，大佬，即係去到咁樣啦，呢、這個係即係光天化日嘅威脅喎、啊，呢、這個威嚇行為嚟嘅，呢、這個 係即係沒有嚇，咪、啊、就係話沒有最低能，只有更低能咯。 唔係，但係我 唔係點解我話低能嘅原因就係話、啊，喂，當日影咗相嘅時候、嗯，喂，其實呢、這個係啦，庭警係應該 差佬啦，捉到佢啦，咁咪俾佢自己 delete 咗啲相之後就走人、啊。但係嗰個 moment 咧，佢已經喺微信裏邊 share 啲相出去嘅咯、啊， 所以咪話咯，喂，但係 咁都可以放佢走？ 成件事咪等於何君堯啊，喺法庭嗰度自拍、 啊，仲衰過何君堯啊， 差唔多啊！ 你而家呢條友佢係直情係即係影嗰啲陪審員相啊，係令到佢哋有壓力啊！咁你想點啊？你係咪想令到啲陪審員覺得就係話我唔判死梁天琦咧，我就有後果啊？係咪咁樣？你係咪想做啲咁嘅效果？ 會唔會又係調翻轉？ 唔係，因為其實啲陪審員今日咧，即係正正就係話知道有人去影佢哋相之後咧。是表示个忧虑一周未有成啊。咪即是讲真啦，即是你而家你嗰啲重大案件呢，其实好多陪审员呢都唔愿意出嚟去即是做陪审员㗎啦。即是你要知道呢单嘢啦，其实有好多人呢就用各种嘅理由耍走你啦，就话哎我系梁天琦支持者嚟嘅，我系即系捐个钱俾呢一个本文前嘅，系咪啊，大家信唔信我啊，即系会公正呢咁样。但是讲真啦，如果你真系支持者，你恨都恨到啦，系咪，你做陪审员系咪，你自己都想亲手放佢一马啦。是不是大家如果仲记得的话，即不淨止梁天琦案，是早在这个曾蔭權案，其实这些陪审员已经没有这个免于恐惧的自由了，已经是。 都是另外一单是拍东西的嘛， 是啊， 就影了刘世良他们几个咯。 是啊，刘世良啦，即其实这个不淨止啦，其实讲真 的是 不是啊。唔係啊，即係其實講真，即係呢個係後話啦。其實係開，即係其實係去組隊揾人做陪審員嗰陣時候咧，其實香港人已經即係好怕去做呢個陪審員。即係唔係嗱，當然啦，即係你要請好多嘅假啦。而第二嘅就係、是，喂，講真，即係如果我做出一啲即係唔啱你何車嘅判決，喂，即係我驚俾人威嚇恐嚇喎、啊，大佬。 喂，你諗下，其實即係以前啊。俾人威嚇嗰個最多咪何俊仁咁樣，即係俾人係啊波爆棍嘅啫嘛，都係喂咁何俊仁新聞律師， 連你見到法庭咧就用兩套標準去對付弱者嘅時候，即係話你如果呢個人係可能即係對阿曾蔭權佢有些許同情，只不過係陶傑嘅聽眾。哇！佢已經怕死你咧，係會即係企喺阿曾蔭權嗰邊啊！即係你諗下嗰兩套標準，哇！你對付嗰啲。即係叫做係哇，公然去影陪審員相嘅人咧，你就輕輕放生，有曬罪證你都放佢走。今日仲有㗎，今日仲有一個平頭裝嘅，今日仲有一條友影相㗎，係喺庭外面，即係嗰個延伸區域嗰度影相㗎。影完相之後又係冇事㗎，又係俾人哋大喝啦，佢話有人影相啊咁樣樣。 冇人捉佢㗎喎。 冇㗎，其實因為有咁樣嘅領袖，就有咁樣嘅政府嘛，你冇辦法㗎。你諗下，喂，即係當年呢個特首好打得，喂，佢只不過係對冇權冇勢嘅人好打得嘅時候，喂，然後呢就對住嗰班權貴卑躬屈膝，咁你成個法庭或者係政府嘅一部分，都係做返同一件事㗎嘛，冇分別㗎呢一個。 係啊，咁所以其實你話即係點解你話香港人咧，即係你越嚟越即係對法治冇信心咧？其實你 新聞都費鬼事睇啊，唔想關心呢個香港。 咁啊，即係唔淨止呢樣嘢啦，其實就咁，我覺得就梁天琦就好彩嘅，就係、是、真係佢下一個暴動罪唔入嘅話咧，咁就真係即係。其實都是呢班陪審員啦，係咪？咁如果陪審員真係覺得佢同情佢嘅，咁咪睇下下一單，即係其實。 但問題，如果佢咁樣都少過六年嘅話，喂，我覺得縱火嗰條友真係好乸慘喎！你冇講笑。 嗰個嚴某啊，係嘛？嗰個叫做嚴某。 客觀上，其實梁天琦做嘅嘢係仲乸衰過嗰個放火嗰一位咯。 唔係，我諗即係你 open， 即係如果係即係你俾嗰啲陪審員自由決定嘅話。我想大家都可能会咁样谂，就系话，佢都即系付出咗代价啦。 佢付出咗咩代价？ 即系要坐四五年啦，系咪？即系我如果我代入去谂啦，起码要坐四五年啦，系咪？即系佢都 咁六年嗰个叫咩 啊？吓， 咁六年我就咁问噶啦，开始 嗰六年佢纵火啊嘛，嗰条友系。 喂，嗱，即系咁讲，冇你喺度嗌麦 call 人出嚟，咁喂， 就未必有人纵火啦， 系啦。喂，咁嗰个 唔系 嗰个先系真正嘅受害者。 唔系，嗰个热狗嚟噶，热狗咧，佢系听边个指使多咧？佢系听阿黄杨达指使多，黄杨达当日咧当晚你记唔记得啊？ 个 pose 啊嘛，仰转头飞啊嘛。 系啊，我相信佢听阿黄杨达呢个指使多于梁天琦。 到而家黄杨达呢个 pose 咧都仲未俾法庭起诉噶。 其实讲真啦，即系如果你净系嗰个 pose 已经有煽惑暴动嘅罪证啊，同埋嗰个目的喺度，意图喺度噶啦，已经系。 唔系嗱，量度呢个意图，客观上佢就系做紧煽动呢一件事，因为佢话喂今晚嘅主题系乜嘢？扬转头飞。喂，呢一句说话亦即系叫人嚟到呢一个旺角亚皆老街嗰边就顶转啦。喂，系咁噶。咁樣理解好容易嘅啫噃。咁但梁天琦當日嗌咪就喺度話：喂，進行呢一個選舉活動係咪？喂，係咪罪咗重先？喂，係罪咗重就其實呢一單嘢係應入唔入嘅啫，純粹係。係 啊，咁但係即係你對於即係呢個成個勇武抗爭嘅問題啊，其實我哋都表示好多次啦。即係我諗唔會話唔同情佢哋，但問題就係話即係你對於一班叫做係黃絲或者散後人嚟講咧，其實即係本身係諗住係屬於躁動嗰班咧，其實正正就係經歷咗呢一役咧，其實係令到嗰個民主運動有一班人已經灰心咗，或者唔敢再走出嚟。即係你甚至乎你唔係話淨係梁天琦本人，另外有一個同案嘅，今日都喺度講啦，即係其實呢個《蘋果日報》都同佢做咗個專訪，就話喺雨傘暴動咗之後咧，就即係非常之 雨傘冇暴動。 唔係呢個魚蛋革命咗之後，咁就非常之老道啊，又話要住呢、這、一個即係劏，唔係話住劏房咁簡單，佢只能住嗰啲即係膠囊酒店啊，即係住嗰啲即係阿凡達嗰啲啊。 你有冇呢啲？ 跟住就 是都係住 跟住就話 酒店㗎啦。 跟住又話即係因為即係呢單嘢之後咧，驚啲差佬咧上門騷擾佢咧，咁然之後就要仲要係每個月啊要靠人接濟啊，攞埋綜援啊，每個月先至使得個4000蚊啊，咁話好 Q 慘，好 Q 慘。 講到自己好 Q 慘。 唔係，但我好難明喎。講真，嗱，如果你嗰、那個其實而家你真係被告上暴動罪嘅人係有數㗎啦，其實係你十個人都唔夠啦，其實係。咁但係你唔係話有星火嗰個基金㗎咩？咁但係你有嗰個基金喺度，點解我唔係即係嗱？我唔係話 長貧難顧啦，第一樣 未至於窮，未至於咁慘成咁啊嘛。其實， 但 係可能即係佢要俾埋律師費嗰啲嘢啦。 唔出奇啊，呢個 嚇， 可能梁天琦啲律師費喺嗰度頂㗎，係 嘛？ 係啊，喂大佬，你諗下，喂黃台養嗰100萬係咪先？即係用得幾多次啫？兩三嘢冇咗啦，講官司就 咁。另一樣嘢就係其實講真，我諗一啲。即係 焦土派或者本土派咧，就成日就喺度挑撥啦，就喺度話：喂，你既然你如果唔同意或者唔贊成呢、這、一個勇武抗爭嘅話，咁你走去聽審啊，或者叫做係即係去探監啊，會唔會係有啲虛偽咧？即係譬如你見到呢一個阿陳日君咁樣啊，其實如果陳日君佢一定係唔贊成呢一個勇武抗爭。咁但係佢認同呢個抗爭行為嚟嘅， 咁但係虛偽得過嗰一堆淨係發 post 嘅支持者，就永遠就唔親自走去探或者再聽審嗰一啲，喂你驚咩啊？ 包括鬱敏啦，係咪？ 係啊， 鬱敏係最虛偽嘅，即係你諗下，即係雨傘，即係呢一個雨傘運動啦，或者係魚蛋革命之前咧，就不斷喺度講就係話有暴動，有政治犯先至有明天， 磚頭和火大希望， 有咗呢一班政治犯咧。咁香港嘅個政治前途先有希望，咁而家偏偏就唔係啊嘛！即係如果你話要嗰個責任嚟講咧，即係你話梁天琦有責任咧，我覺得更加大嘅責任嗰班叫做 KOL 啊、阿鬱敏啊、阿連月爭啊、 黃陽達 啊，甚至乎李儀呢班人全部都要付上代價，尤其係連月爭。連月爭嗰陣時就係講呢個暴力邊緣論，以呢個台灣做例子。你諗住切香腸可以切得贏呢一個老共，咪你咪戇鳩啦！ 唔係點解切香腸台灣切得贏呢一個嘅國民黨個原因係在於國民黨個 backup 係喺美國嗰度啊嘛，共產黨個 backup 喺蘇聯嗰度啊嘛。喂，咁好話唔好聽，喂，當你講緊成個民主化裏面最擋住呢個潮流最有力嘅掌家，喂，都話要讓位嘅時候，咁你成個民主化咪嚟咯？ 咪你切香腸嗰樣嘢，你係可以呃到共產黨嘅咩？即係我哋就係以咧，而家即係呢個禮拜咧，俾人攞咗去做聽證會嘅，即係709律師啊，李和平啊，喂，佢其中一個被呢個老共去叫做係去控訴嗰樣嘢，就係叫咩咧？就係話啊，即係呢一個叫做係咩螞蟻搬家式嘅顛覆。即係仲有係呢一個叫做係溝磚爬鳳嘅式嘅顛覆。即係如果你係諗住必敗必咁樣壓力增加嘅時候，你呃到共產黨咩？喂，呢、這個維權律師佢哋用合法嘅權力幫佢哋自己嘅當事人去做辯護，都被扣陷呢啲咁嘅罪名啦。何況你用暴力嘅行為？ 其實亦都好認真咁樣講一句，即中國呢個社會結構啊，真係好悲哀嘅。你民變係一定要靠官變加埋外國勢力兩樣嘢夾埋落去，你先至可以去到奪取個政權，又重新改造呢個國家。即先唔講咩清唔清朝，你講緊共產黨自己本身都係共產黨，佢第一班嘅八一紅軍咩葉挺嗰啲，本身咪黃埔軍校咪係國民黨舊軍走出嚟嘅咯，然後再加埋蘇聯嘅資助，先至可以。建立到共产党嘅啫嘛， 即是话咧，即系呢一个政权，你要有革命或者呢个国家要有革命嘅时候，最大嘅希望往往都离不开 外国， 同埋即系其实系个政权内部嘅分裂，系咪？即系系嗰样嘢先至可以带嚟希望。即系你包括你主要你最明显个例子就系呢个苏联啦，系咪？戈尔巴乔夫啦， 最近期咪讲马来西亚咯，一模一样嘅啫， 系啦。咁啊，曾几何时有人会即係因为呢个城报效应，即係为即係香港呢其实带来少少希望嘅。因为城报效应呢似乎就话俾大家听啦，啊即係上海帮同习近平斗得好劲啊，而习近平呢俾人哋寄予厚望嗰个原因呢，就以为啊佢一个明君，佢係理性嘅，佢係聪明嘅。 开明派官变应该咁讲。 係啦。所以大家呢要集氣俾佢咁樣，即係以前哎呀，我記得真係民主派真係有啲人咁諗啊，土伯啊嗰陣時都話 我哋都會信㗎，唔出奇㗎。 尤清源咪日日講呢啲咁嘅嘢囉，大口靈咪日日講呢啲咁嘅嘢囉。 建基於點解我哋會信嘅一樣嘢，就係 希望嗰樣嘢係事實。 係 即係而希望嗰樣嘢事實嘅原因呢，最主要原因呢就希望嗰個光明快啲到來，亦都講真啦，或者更加白其中一個原因呢，就是其實大家即係民眾嘅惰性啦，其實就係希望自己唔出咩努力，唔作出咩努力，而可以見到黎明嘅到來。即係呢樣嘢呢其實係好困難。即係 另外一樣嘢講緊嘅就係話，因為香港嘅 公民社會真係好弱，同埋你唔同外國，你外國講緊係因為你本身個公民社會強嘅時候，你自然可以由下而上走去推到呢一個嘅精英階層，但係香即係中國人嘅社會係好難有呢啲咁嘅嘢， 好難㗎， 係啊，所以先至對於呢一樣嘢，對於呢一種由上而下嘅改變係寄予厚望㗎嘛。 啊，喂，好，咁啊，梁天琦呢单案我哋讲到都差唔多，我哋转头翻到嚟都要跟进下呢、這、一个即系呢、這个殴打记者嘅事情啦，好，好，我哋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